Lesson 20. 第二十课，你学了几门外语？听录音，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。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. 一，周末大双做什么了？ 周末大双参加了一个聚会。 二，前天安妮做什么了？三， 昨天你们做什么了？ 四，刚才你做什么了？五，你借了几本杂志？ 我借了五本杂志。六，弟弟画了几张画？七，奶奶学了几门外语？八，金美英选了几门课？九，阿里买了几件衬衫？ 十，你照了几张照片？